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晚上十一点，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。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。警方接获一个32岁女子报案，说早前在社交平台认识一名自称是塔罗牌占卜师的男人，对方讹称可以透过性行为改变命运，有使事主发生性行为之后，再将他诱骗到观塘一个商厦单位，讹称为他开设高回报投资户口，受害人被骗30万元，并购买了10万元现金券，其后被要求加大投资额以及再次性交，怀疑受骗于是报警。警方星期五凌晨拘捕一个38岁男人，并搜查三个观塘商厦单位，再拘捕一个25岁女子，怀疑是社交平台账号负责人，在单位入面检获大约2万元现金、占卜仪式用品、记账簿和点钞机等，两人涉嫌以虚假借口促使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以及串谋诈骗，正被拘留调查。警方相信犯罪集团以塔罗牌占卜服务作招来，声称可以隔空施法，期间要求受害人提供个人资料、身份证和工作证明。假占卜师之后会有使受害人发生性行为，再以高回报等的借口诱骗受害人投资和购买现金券。海洋公园在社交专页发布大熊猫龙凤胎的片段，片中的家姐手舞足蹈，双手抱头打喊路，她除了开始出现大熊猫的黑眼圈特征，手脚亦都开始深色。元芳说家姐有时睡得太累，护理员会帮她伸展筋骨，给她多些活动。警方国安处拘捕两人涉嫌就一宗轻生事件作煽动行为。国安处寻日拘捕一男一女，调查显示被捕的28岁女子涉嫌就最近一宗轻生事件发布死者虚假遗言，而被捕的41岁男人涉嫌持续在多个地方放置灯箱悼念，内容都涉及煽动他人，引起对中央及香港特区政府憎恨。警方国安处人员持法庭手令搜查他们的寓所，带走电子通讯工具，两人正被扣查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。中国和菲律宾海警船朝早再在南海仙宾礁发生冲突。中国海警局表示，菲律宾非法滞留仙宾礁的海警船朝早起锚，在释回入面持续机动，沉印肇事。中方海警舰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、跟监管控等的措施。菲方船只在中午以不专业和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中方船舰，导致发生擦碰，责任完全在菲方。海警局要求菲方正视现实，放弃幻想，强调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，不要误判形势，制造热点，否则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。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FM 99.7至102.1，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。 I'm with you。 新城资讯台，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。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。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。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。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，新界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偏东风。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，亦有几阵骤雨。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，相对湿度92%。 阿强，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、 啊。唔怕嘅，游泳好简单啫，三两下就搞掂啦。 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？ 你咁样做嘢，万一跌咗落地，后果好严重噶。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？ 成哥，你一言惊醒梦中人，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，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！ 如想性命保，防堕要做好。 你最近忙唔忙啊？生活就算几忙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，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、更前。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，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，同俾你自己啊！逢星期一黄昏6:30至7:00，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，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，由辉智赞助播出，辉约线长健智。 每年十月是国际乳癌关注月，你都一起出一分力啦！香港乳癌基金会一年一度慈善步行筹款盛事 Ping Walk 与健同行2024，10月20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，齐心迈步为乳健，立即报名，用你的每一步去支持乳癌患者以及香港乳癌基金会的慈善工作。快啲上 Ping Walk.hk 了解详情和报名参加啦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。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，其中涉及灵异经历，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，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，敬请留意。 一星期一次两小时恐怖热线，由现在到凌晨的1:00。上星期好多朋友听完这个节目的时候都说，哇，上个礼拜嘉宾Johnson 袁德昌讲得好精彩，哇，好像还又有如贵添。不过几肯定今天这位嘉宾的经历呢都不相伯仲的。咁我在其他平台都同佢倾过偈嘅。咁当时呢啲观众啊、听众朋友就话：，哇，佢把声好好听啊，应该真系要喺电台出现嘅。佢讲古仔嗰个声音咧，真系好听过好多 DJ。嗱，我 call 啲观众讲嘅啫。喂，不如你自己讲两句先啦，你自己介绍。 大家好， 点啊？ 系咪好好听？ 喂，仲有七月字，唔好乱搞啲嘢。 大家好，我系 Benji。 好啊。有今晚嘅嘉宾啊，姜文杰啊， 大家好， 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好耐冇喺电台出现系嘛？ 哇，系、哦，好耐啦， 有几耐？ 這个地方对我嚟讲都好紧要， 系嘛？ 嗰阵时我同阿妹唱歌咧，有段组合叫 Benji and Leslie， 嗯， 咁系喺新城嗰阵时嘅呢、這个颁奖礼前夕啊， 系 有即系好多嘅歌手都话支持我哋两个啦，咁嗰阵时系咁样样将我哋两个推上去攞奖嘅台， 系啊，你喺度攞奖噶， 系啊，好开心 啊， 第一个奖喺呢度攞， 系嘛？OK， 所以今日嚟到呢度咧就唔系讲音乐住啦，系讲翻啲你嘅灵异经历啦，不如讲下先啊，可能喺呢个平台嘅听众咧未必知道阿 Benji 系 咁多呢方面嘅嘢嘅， 其实初初都冇咁多嘅，系去咗呢几年谂翻或者问翻啲父母啊，或者自己亲身经历多咗之后咧，先至开始感受到呢一样嘢啦。咁我不嬲都好尊重所谓嘅即系神佛啊呢啲各方面啦。咁灵体呢啲我都相信嘅，我相信万物有一啲嘢系我哋解释唔到啦。咁亦都好相信嗰啲。即所有要 respect 嘅嘢，要尊重嘅嘢，我都相信嘅。但係一路都好好奇，究竟会唔会睇到啊？嗰啲咁之后都接受咗，睇唔到可能係一件好事啦。 其实绝对係啦，讲、 嗯、 真，你睇样睇多样嘢，你又烦多样嘢。 係啊，同埋其实首先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，要首先恭喜你先啦。 恭喜我 阿潘爷， 咩事先？ 呢排舞台剧啊嘛。 我系 恭喜你啦， 多谢多谢，就嚟啦就嚟。 唔系点解我知咧？因为呢排我拍紧套剧，咁我就同紧阿 Elton 啦， 系啊， 系啦，同埋阿麦冬啦，系啦，咁啊咁啱两个都同你一齐做呢一个舞台剧， 嚟紧10月咯， 系啦系啦，咁麦冬就话，诶、欸、有个人唱得好好听噶，咁我边个啊？佢话潘中，我吓、啊、潘中唱歌好好听， 点啊？哇，你系歌手啊，大佬，我唔敢即系吓乱咁吹嘘自己、啊， 到时真系吓、啊、洗耳恭听啊，大家真系， 你要嚟支持咯。 啊有时间一定会嚟支持， 好嘛？十九场总有一场， 总有一场得嘅，喺香港嘅话一定过嚟支持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咁点咧？嗱，好似话今日有单嘢咧， 系同你头先所讲有一个英文名嘅人有关嘅， 系， 但唔系嗰个嚟嘅， 系啦。咁其实今次咧，我就我同阿 Elton 都有咁讲过，我好开心讲紧系 Mirror 嘅 Elton 啦。咁我同佢讲话，其实我由细到大好想识一个叫做 Elton 嘅朋友，但我从来都冇识过嘅。咁我话识得佢咧，有一样嘢我又好想要做，而今次亦都多谢 Elton 嘅出现咧，我系做咗呢一样嘢嘅。咁系咩事咧？就系、是。我细细个嗰阵时候咧，其实我爸爸喺我未出世嗰阵时候咧，佢就帮其中一个亲戚咧，就照顾咗一个小朋友。 嗯， 咁呢个小朋友咧，因为嗰位亲戚嘅年纪好细啦，嗰阵时候，咁佢生咗呢个男仔嚟嘅，生咗呢个男仔出嚟，佢个名叫做 Elton。嗯，咁就冇乜得照顾啊。咁我爸爸咧就请英雄啦吓，就接咗呢个小朋友翻嚟咧。就照顾佢养大佢嘅，咁细细个咧就一路好锡佢，基本上系即系好似个爸爸咁样嘅角色去照顾佢。咁、一路去到我唔记得咗系十岁八岁到嘅年纪嘅时候咧，咁呢位 Elton 咧就去翻去外国嗰度读书啦。咁、我爸爸就喺香港啦，就结咗婚咧，就生咗我出嚟啦。咁、当时咧我系几个月大嘅年纪嘅时候咧，喺香港就瞓紧呢个 BB 床噶啦，那个年纪咁爸爸就收到个消息，咁原来呢个 Elton 呢就喺外国嗰度呢翻学，你知嗰个年代㗎啦，即係80年啦，我讲緊1980年。佢就好不幸地喺学校度呢就有个同学感染咗发烧嘅呢个症状啦。佢烧到好高烧之后呢，跟住就离开咗人世啦。咁嗰个年代冇咁医学昌明啦，咁好容易佢就走咗啦。咁但係走咗跟住我爸爸当然好唔开心，因为佢大大佢㗎嘛。咁个故事就係由呢个时候开始啦。 OK， 嗰时我哋住咗喺一个地方呢，应该就係喺沙田嗰度嚟嘅。咁沙田喺一座山顶嗰度啦，有间独立屋啦。咁嗰时候呢，我记得我爸爸讲过话，我间房嘅天花板呢係有一个风扇喺度嘅。咁喺呢一位嘅Elton 佢走咗之后呢、有一次我爸就好唔开心喺个厅嗰度呢就借酒消愁緊呢，无端端就听到我一个几个月大嘅 BB 呢喺间房嘅 BB 床度呢听到我笑声、而啲笑声呢唔係咁简单，係真係好似同人玩緊嗰种感觉，你知道係 分到㗎嘛， 係分到嘅，係啦。咁佢一入到嚟间房嘅时候就发觉咗，原来我係望住个天花板嘅风扇，好似睇到有人同我玩緊咁，一路喺度笑。 但个风扇喐唔喐 㗎？个风扇係喐緊嘅。 嗯。 咁佢就唔明点解呢，第一件事佢諗到嘅感觉就係、是、咦，会唔会就係 Elton 返咗嚟同我玩緊呢咁样。 喔、哦、係呀。 因为先讲讲我哋嘅关系啦。Elton 虽然从来冇见过我。 係呀。 但因为佢好锡我老豆，生咗我出嚟之后呢，佢喺佢嘅床头柜系放住我 BB 嘅相喺度。 嗯。 佢亦都好鍾意玩具啦。旧时咧，《星球大战》佢系好中意嗰个第一代嘅玩具，系有一盒黑武士嘅一个玩具盒嘅，成、盒嘅玩具系留咗俾我嘅。OK， 佢锡我锡到咁噶， 佢咁识嘢嚟， 好锡我，成盒玩具留咗俾我。咁、但系佢走咗啦嘛。 系啊， 嗰阵时我爸爸入到房，见到我咁样，其实佢第一个第六感唔知点解，佢谂起系佢。但系作为一个父亲，有阵时候保护个儿童嘅个心态系赢晒一切啊。佢就好冲动咁讲咗一句出嚟，佢话系咪你啊？哎呀，你翻嚟探我唔紧要啊，你唔好吓亲我个仔啊！佢话佢呢一句一出咗之后咧，佢系即时后悔，因为佢觉得佢唔应该咁讲。 首先佢冇吓你系咪？其实就 其实佢冇吓紧我，我系笑紧。但我爸爸嗰一刻，佢觉得唔知点解佢讲咗呢句说话。然后最诡异嘅事就发生咗啦，我哋个窗咧冇锁住啊，当然。是吹开咗嘅、然后啲窗帘系吹下吹下咁样，咁佢就 feel 到可能嗰一刻佢就走咗啦，咁呢件事以后都冇再发生过，所以呢，嗱，我哋咁讲完少少呢个开场白之后呢、就讲返我哋嘅 Mirror 嘅 Elton 啦，咁嗰日呢、Elton 其实佢就拍戏，佢就好用心啊，有一场嘅喊戏啦，咁嘅情绪比较波动咁。去到佢激动之后呢，其实我哋大家都倾咗好多心事啦、演员大家都好多交流嘅。哇，嗰日咁啱，真係咁啱，我係带咗份玩具俾佢。咁啱㗎咋，我唔知嗰日佢会喊戏。 而喺佢。嗰玩具系唔关事嘅。 唔关事。 唔系嗰个。 唔关事。佢咁啱呢就讲咗话佢唔系好鍾意星球咩战嘅。咁啱我哋嗰日倾嘅经历。啊！我都仲谂紧啊！你条友仔好彩，我唔系带咗星球咩战嘅、 但咁啱我係帶咗個米高積信嘅玩具俾佢，原來佢好鍾意米高積信，就喺佢最情緒唔開心嘅時候，我攞咗呢個玩具出嚟，然後我同佢講，咁多年嚟我都等緊一個叫 Elton 嘅人出現，我好想將玩具嘅呢一樣嘢送返俾一個叫 Elton 嘅人，而嗰日我就做到啦。 你係有 plan 嘅係咪啊？ 我有 plan 係想送俾佢，但我冇諗過佢嗰一日會遇到一場咁樣嘅戲，又咁需要一個鼓勵，佢又咁鍾意 Michael Jackson。 係 係啦。 喂，咁即係話 即係完成咗一個圓圈，對我嚟講 係。喺呢個拍攝期間之前啊，咁多年你係冇識嗰個人 叫 Elton。從來冇識過一個人叫做 Elton。 哦， 係啊。 哇，呢啲係咪緣分嚟啊？ 緣分嚟嘅，我自己覺得就 係。咁又唔使講到咁遠啊！佢係咪佢有嘅咩話？嗰啲叫做 冇，我冇諗到咁深，冇諗過呢啲。輪迴係啦係啦，冇諗到呢啲。 唔會係嗰啲啊， 唔關事，係本身係一個緣分啦。 個緣分。 但係講起啱啱嗰間屋咧，其實繼續仲有段故嘅喎。 嗰間屋。我听过你有讲过几次㗎喇。 喺沙田啦，我確实位置我讲唔出。 是啊、 但係当时我记得係喺未去，如果沙田返獅子山隧道，未去到獅子山隧道。之前有座山嘅山顶嘅独立屋嚟嘅。我哋搬走咗之后呢，其实接手去租嘅呢就係另外一位演员啦，我又系唔讲名啦。咁嗰个 uncle 都系我哋啲世交嚟㗎。咁我哋当时呢就住嘅时候，除咗 Elton 嘅故仔都冇咩事发生过。但好多年后我大过咗之后呢，我哋提起嗰陣时我哋搬走咗嗰间独立屋，你搬咗入去住过。嘩，嗰间屋犀利囉。嘩、 哦、 发生啲咩事呀、啊。原来佢哋晚晚喺嗰度瞓觉呢，嗰、那个书架呢係会跌一样嘢落嚟嘅。每一晚佢哋入咗房。当年冇咁多嗰啲咩 set cam 啊呢啲嘢㗎嘛，係咪80年代。但係次次都会跌咗一本书落嚟。佢諗緊咦，会唔会係地震啦、啊、或者係嗰个位啊定係咩事。咁佢哋试到佢哋搬屋之前嗰次呢，就将嗰个位置嘅书换咗一本字典。字典好重㗎嘛。是啊、都系跌字典之后呢，佢哋就搬走啦。 哇。咁代表住你喺嗰间屋所遇到嘅灵体仍然喺得翻度？ 唔知道，唔知道， 系咪？ 系啊，呢一间屋嘅故事我只系得咁多，因为讲紧嘅系真系1985年之前发生嘅事啊。但系再近期啲嘅咧，我哋要飞一飞去加拿大先。 哇，即刻加拿大啦！喂，咁不如我哋休息翻嚟先啦。 好啊， 时间就今晚好多噶，我哋去到一点啊。 大家想倾偈就打电话嚟啦。 系啊，嗱，有机会同阿 Benji 分享你嘅个案，随时欢迎打嚟1-8-3-4-9-9-7。咁一间 Benji 继续佢好多经历啊，好多都系同屋企有关嘅嘢。 好啊， 好吧 ，OK， 好，我哋欢迎你个来电。 1-8-3-4-9-9-7，1-8-3-4-9-9-7，恐怖而飞。 改环亚业祝贺新城广播33周年，三三不尽，六六无穷。改环亚业提供短期当押周转及物业按揭服务，分店遍布全港，上市公司信心保证。查询6699-2228，放债人牌照号码0991-2024。中谷借钱紧要还，咪俾钱中介。 韩国麦博士祝贺新城广播33周年台庆，生日好快乐！韩国麦博士助你畅通经络，改善长期痛症，享受无痛人生。韩国麦博士，你的痛症专家。 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，天天向上。 我哋系深水埗区少年警讯会员。 学嚟系要嚟锻炼啲乜嘢啊？ 手嘅力度咯， 即系令到你自己可以身体机能好啲，个力大啲， 高咗少少咯。 系学原来高嘅咩？诶，我都学啦。力奇领袖训练咧有咁多唔同嘅项目啦，咁、你哋最中意系边样呢？ 我觉得系远足嗰部分咯。 头先你冇讲到远足，远足又系关于清岭噶， 有关于野外同埋有水嘅，唔单止净系限于水上活动，仲、有野外嗰啲。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找来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，还有 Popper 队长告诉家长知怎样跟小朋友沟通。记住逢星期三黄昏六点半至七点，少年警讯约定你在理事会天天向上。新城八大家，即时资讯贴地贴身，从网上走进你生活。新城健康家、 理财家、 教育家、 生活家、 体育家、 艺术家、 娱乐家、 慈善家， 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，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。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.com.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，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，新城八大家。 Metro 8 Family。 恐怖熱線， 好啦，咁啊，翻到嚟我哋恐怖熱線嘅時間啦，咁啊，應該有一朋友想同阿 Benji 傾下偈先，嗱，睇下佢嘅話題想分享內容係咩先。喂 ，Sarah， 喂，我係啊。 你好啊 ，Sarah。 唔称呼啊？ 诶、哎，得啦。 唔称呼啊？ 我哋系节目主持得噶啦。 我做主持人啊？ 系啊。 我讲鬼故。 系啊，你讲啊，你讲你讲。 信唔信、啊？ 唔知信唔信？你讲咗先啦、啊。你唔讲，我点知道信唔信啫？ 我之前咧，我同我妈妈打拗喎。 哦。 咩话咧？都只一间狗，佢只身喺隔篱咧，就起新屋喎、 啊。哦。 新屋咧好新噶喎、 啊。系。 咧就瞓觉嗰阵时咧就瞓啦。咁咧就咧，间房咧个厅咧，即系嗰阵时咧，你就系咁开放噶嘛，咪就咩冲厕所啊，有的士去到门口噶嘛。嗰时我哋翻广州人仲得意，我边度截的士啊？嗰人话 截的士啊， 叫的士啊， 截的士。 即系嗰时好落，我知嗰阵时咧好落后嘅时候啊。 哦， 咁就嗰间屋咧，咪就有 嗱，不如咁样先，先 嗰个水缸 ，Sir 等等。喂 ，Benji 信唔信？ 我听日听到啲事，我原来系的士。 嗱，我哋想了解清楚佢嘅故事先。我哋 operator 同事，不如你听问下佢系的士定真系咩事先，好唔好？好吧，我依家再听啦。 我听到佢讲紧，好似系间新屋啊，定系 因为要消化一阵先。 系，可能佢好激动， 好激动。好嗱，我哋唔好话唔信你噶，记住啊，冇话唔信你嘅。好啊，我哋听呢个先。喂 ，hello， 何生， 系 ，hello， 系 你好，老， 系 你好啊， 有咩分享？ 你好，主持你好，你好， 系你好，你好， 我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咧就信基督教，信基督教嘅， 系， 咁、但系咧嗰阵时就未清灵界，有一次咧就去喺屋企去厕所咧，熄晒灯咁黑掹掹嘅入到去咧，擘大眼都好似眯埋咁样，就突然见到一个绿色。即系块面白蒙白蒙蒙，但有啲绿色幽灵嘅光咁样影住佢，咁样望咗喺度笑咯。 嗯， 跟住我就即刻好惊咁走出嚟啦。咁后屘即系惊到即系喊咁打俾弟兄姊妹咁样，啲弟兄姊妹就教我唱诗歌。咁后屘翻教会清咗灵界咧，就 冇嘢啦， 冇嘢啦，系啦。 哦，咁你都 OK， 你讲。 同埋再细嗰啲咧，都有啲灵异嘅经历咯。有次夜晚好，应该我唔知嘅点啦。总之系夜晚啦，翻到屋企楼下咧，就我自己弹一弹只手指，跟住唔知有啲嘢弹翻我只手咯。哇！我即刻好惊，好细个嗰阵时，我谂系六七岁嗰阵时。 点解你要弹自己手指嘅？无端端 唔知啊，自己喺度玩手指，弹只手指。 我想问下系唔系同一间屋嚟噶？ 同一间屋， 系、 住九龙湾嘅，但系同一个屋苑嘅、 哦 okay ， 住过两间屋，因为我阿妈细个嗰阵时自杀跳楼死咗噶。 哦，咁样，你会唔会觉得佢喺你身边噶？会唔会？ 我唔知啊，即系我好惊咯，即系咁样打大只手，跟住有啲嘢弹翻我只手嗰啲，我唔好唔知咩事。 咁呢个肯定唔系阿妈嘅，照计就。 系咯， 哦 ，OK， 咁但 系以后去洗手间会唔会着灯啊？ 唔听鬼故就唔惊咯，一听。 唔系，其实唔关鬼唔鬼故事嘅，即系去厕所，我谂着灯系会对自身安全系会保障少少，因为跣亲啊嗰啲各样都唔好啦，点都着翻个灯好啲啦。 同埋有次咧，我翻急救班咧，去护士嗰啲训练学校去厕所咧，又系洗完手咧，跟住无端端个吹风机自己着喎，系。但系嗰个护士学校咧就好。即系阴阴沉沉咁样咯，日头系日头喎、日头你行入去咧都即系有种好深阴阴沉沉嘅感觉咯，即系冇人嘅嗰度系。 唔紧要啦，你有宗教信仰嘛？而家系咪啊？ 系咯，但系而家都冇瞓教会 嘅人啦。嗱嗱，你自首啦，你自首啦，好啊！啊，你冇瞓教会，你真系唔够坚定啦！你而家有 feel， 你仲听鬼故添，你死啊你！ 啊，唔系对，因为我而家就做紧夜间嘅保安员咯，即系有时听完鬼故都惊， 梗系啦，你仲听？ 喂，我戥你惊，你真系吓好嘢，你 保安。完听鬼故啊，谂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 喂，你做保安员， 惊大就好想听啦。 喂，嗱，我想问你做保安员，你应该 都见过唔少， 系啦，应该有啲 feel 喎，会唔会啊？ 我做咗几个月嘅啫，新牌仔嚟嘅， 新牌仔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祝你好事高运，好嘛？ 嗯，好啊， 好， 多 谢你嘅电话，多谢你嘅电话，好，拜拜。我可以俾掌声佢啊， 系 做保安打你， 系 讲鬼故 呢个真系好勇敢， 好勇敢， 系咯， 你真系可以幻想到做保安，其实你行一啲咁个阴暗地方，一个人， 跟住而家翻紧工， 系咯， 跟住系行紧个后楼梯， 系啦， 打俾我哋， 哎 ，OK， 好啦，哎，你阿 Ben， 我要用翻个认真啲嘅声， 冇错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呢个时候飞咗去加拿大啦， 系啊。 咁加拿大呢，其实就我记得我第一次有少少咁样嘅呢啲经历啦，就係、是、喺加拿大我哋揸咗架车，我同一个朋友啦，同两个女仔啦，嗰陣时我就19-20岁到啦，揸咗去呢一个叫史丹尼公园啊 ,Stanley Park 嗰边呢，就好出名咁样有一棵树好大。 係啊，冇错。 大到中间有个窿呢，你架车係可以经过嘅。咁嗰棵树呢，我哋就夜晚半夜就停咗喺嗰度啦。你知啲树呢，就好多人刻咗啲字落去嘅，成日都鍾意喺，有啲情侣就画个心心啊嗰啲咁样。咁但我哋嗰次呢，就无端端呢就睇到，咦，有一个人刻咗嗰啲字呢，点解咁似我个朋友同佢女朋友嗰两个英文字母嘅，一模一样喎、咁我哋笑緊之际佢都话唔信啦，咁无端端就倾盆大雨啦。咁我哋走返个车度啦。咁车挞唔着得都不得止，係好似睇戏咁啊，无端端呢个收音机系着咗嘅，然后系时呢刹那咁不断地有嗰啲电脑干扰咁样嘅声呢，就喺度嘈嘅，係啦，咁淨係咁简单啫，一件咁样嘅事， 但自己开都唔寻常， 自己开都唔寻常，咁所以嗰次系我自己人生嘅第一次少少咁嘅经历啦。 OK， 讲返屋企嗰样嘢嘅话呢，其实喺嗰边嘅我第一间屋呢，曾经系有同学去到嗰度呢，就问过我一次，咦，你楼上你个公公定爷爷喺度啊？咁我话冇个老人家喺度。咁佢係好確实咁样话见到有一个咁嘅人喺度嘅。咁呢啲咁样嘅经历呢，全部都系令到我只会怀疑，但系唔会令到我相信㗎嘛。 係 啊。哇，令到我相信嘅其实系另外一个故仔，就系、是、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啦。有间屋上次都同你讲过嘅。喺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附近啦，我唔讲確实嘅呢个街名啦。其中一个我哋有时间㗎嘛，係咪 哇，我哋到一点钟、okay, 慢慢嚟。 咁呢一间屋呢就犀利囉。嗰段时候我就成日过咗去呢，就细个打机。咁我瞓嘅位置呢就係 basement, 即係楼下啦、所谓嘅。咁夜晚黑总会入去嗰间房嘅时候就觉得好阴沉啊，好驚啊，即係好似啱啱嗰个保安哥哥讲啦，有啲少少不安嘅感觉啦。但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喎，咁直至到佢哋嗰个屋企人呢就搬走咗之后呢，嗰、那个女呢就同我好 friend 嘅，就同我讲返话嗰间屋其实有嘢，我话有啲咩呀咁。咁佢就话有一晚呢，就佢瞓緊喺正正系我过去平时瞓嗰间房。半夜佢瞓嘅时候呢，无端端佢就觉得，咦，隔篱嘅枕头好似有啲嘢。咁佢毛管动之际呢，佢就拧转头。望住佢嗰刻呢，佢仲係眯埋眼嘅。佢一鼓起个勇气，一擘大眼嗰半秒呢，佢好清楚睇到一个皮肤黑黑 隻眼瞪到好大，有胡须嘅一个人咧，系望住佢，哇，好 面对面， 面对面好近咁样瞓咗喺度，嗰个头系望住佢，嗰一个即刻眯